据南朝鲜的新闻一报道，开城工业园区紧急对策委员会10月28号在国会大楼举行记者会称，听报道说，南北和平与共同繁荣的试金石、和平统一的象征开城工业园区突然全面停止开动，而其里面则有崔纯蛇等幕后操纵者介入，就禁不住愤怒和慨叹，并表示要求当局为开城工业园区的正常开动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另外，据南朝鲜网报电子日报这天报道，南朝鲜在野党国民党发言人举行记者会说，历史教科书国定化开始进行的时期是与朴槿惠和崔纯实的国政垄断时期相一致的，并要求进行全面调查。